也是他的家。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啰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 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两对李杜，大李杜说的是李白和杜甫，小李杜则是李商隐和杜牧。其实相声这门口头文学艺术当中也有一对李杜。各位好，欢迎乘坐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天我们的欢乐金门游就来跟您一块聊聊这相声界的李杜，李伯祥、杜国之。说起李伯祥啊，喜欢相声的朋友对他的形象是再熟悉不过了，小矮个、小眼睛、小分头，总是精气神十足的样子。他表演相声有着脆快爆响的特点，嘴皮子特利索，就好像连珠炮一样，在相声界独树一帜。下面呢，先来欣赏一段李伯祥和杜国之合说的周游世界，感受一下大珠小珠落玉盘的意境。 观众都爱听相声， 哎， 但是也有的观众啊爱看电影。 哦，爱好不同。 爱好不同。 对， 有的观众啊喜欢听京剧， 嗯， 有的观众喜欢看舞蹈。 不错。 好走东的不走西。 说得对。 好吃萝卜的不吃梨。 对。 一个人一个爱好， 哎， 一个人一个脾气。 对。 我本身是个演员 啊， 我也有我的爱好。 你爱好什么呀？ 向我们的观众汇报一下。 啊， 我的爱好嘛，这倒不是老王卖瓜 啊， 因为我有点学问。 是啊， 我的爱好嘛都是文绉绉、雅致彬彬的。 你看看， 平常我的爱好 啊，您说一说， 向大家汇报一下。 哎哎， 我在家里的爱好就是在家里头喜欢读读书啊。 哎，这个爱好不错。 看看报啊。 好。 养养花啊。 嗯。 抚抚琴呢、啊、 你看， 跑跑步啊，练练操啊， 真不错。 舞舞剑呢、啊、 你看， 耍耍棒啊， 嗯， 跳跳舞啊、 嗯、 练练唱啊，录录音呢、啊、 嗯， 照照相啊， 你看， 写写字啊， 嗯， 算算账啊， 哦， 睡睡觉啊， 嗯， 尿尿炕啊，尿尿这都是我的爱好。当然尿得不好，请大家多多指导。 什么乱七八糟，这尿炕也是爱好。 哎，您听错了。 嗯， 我说我亮亮相啊， 亮亮相。 哎，我喜欢看京剧、 哦、 喜欢看王金禄、李桂良、张士林的挑拨、唱唱罢了脆邓仓哐切切切切切，喜欢看他们亮相。 哦，那叫亮相。 您听呢？ 我听尿炕 啊。 这二年不尿， 前二年尿。 你听错了， 哎，我听错了。 喜欢亮亮相， 那是亮亮相。 除此以外，还有两个最大的爱好。 哦，还有两个爱好。第一个爱好是什么呢？ 第一个爱好，我学问好。 嗯， 我喜欢作诗。 哦，您喜欢作诗？ 大家都管我叫诗人。 哼， 作诗，我是即兴创作。 是啊， 到哪儿都能作诗。 哦， 可以说我这个人呐，是到哪儿哪儿诗，坐哪儿哪儿诗。 坐哪儿哪儿诗啊？ 对， 怎么叫坐哪儿哪儿诗啊？ 比方说我上您家拜年去， 上我那儿串门去， 到您家串门去， 就是 坐您家炕头上， 坐炕头上， 坐您家床沿上，马扎上，沙发上，椅子上，我往那儿一坐，用不了五分钟， 怎么样， 从我的身体部位就发出了一种细微的声音。 什么声音呢？ 哗。哎，您那儿就湿了。 您这还是尿炕 燃云？ 什么人老是尿炕？ 这是笑话。我的确是爱作诗。 哦，真喜欢作诗。 我作诗跟你们各位不一样。 哦， 我作诗白天不喜欢做。 那怎么回事？ 白天做有串门打电话来，有汽车啊，这嗷嗷叫的乱的。 哦，白天乱。 我作诗都是稳稳当当。 哦， 晚上不睡觉。 哦， 一夜一夜的作诗。 哎，晚上清静。 晚上清静。 哦，都是晚上作诗。 一夜一夜的做。 那我得问问您，您这一夜能做几首诗啊？ 我作诗不论首。 哎呀， 一首两首那都是老一套。 你看人家这学问。 我改革了， 作诗都不论首了。 不论首， 甭问。您这诗论章？ 也不论章，一首一章，大同小异，没什么意思。 哦，也不论章。 不论章， 甭问。论节 啊，章节那不一样吗？那都是四五十年前的老城市，现在不可取了。 啊， 也不论章，也不论节，也不论首 啊，也不论节。 嗯， 甭问，您这诗论段， 那不是老一套吗？章节段落，一章一节，一首一段。我这个诗啊，做起来是既不论章，又不论节，也不论段。 哦，您这诗嘛，也不论段， 不论段。 那您这诗？论什么呢？ 我做的诗论片儿。 论片儿， 就是我夜里做出那诗来都是一片儿一片儿的。 那太好了，太好了。哎呀，林老师，这我得问问您。 问问 您这一夜能做多大一片儿呢？ 哎呀，一夜能做多大一片儿啊？ 啊， 这就要看头天晚上喝水的多少了。 那么您要喝水多， 片儿就大； 喝水少， 片儿就小。 有意思。走，我们还是尿炕 啊！这是跟您开玩笑 啊！ 我的确这种爱好是笑话。 哦， 我跟同志们说个笑话，让大家换换情绪。 哦， 我没有这种爱好， 没有作诗。 我最大的爱好是爱旅游。 哦，您喜欢旅游？ 哎，我比较富裕。 哦， 在我们中国，天津、北京、南京、上海、广州、重庆、武汉、长沙、沈阳、大连、哈尔滨，我哪儿都去旅游。 是啊， 我旅游不过瘾了，我就到国外旅游。 我上外国还 去？我坐着飞机，我这女朋友，我到过全世界各国首都 啊， 全世界的各国首都有名的大城市，我都游览过来了。 哎呦，我说 啊，大城市、首都我都去过。 李老师， 有时间咱们再聊。回见吧，我有个宴会。 宴会？ 对对对， 您等会儿。您这话说的太大， 一点也不大。 您说您去过世界上很多国家， 哎， 很多国家的首都和大城市。 对， 这我不相信， 不相信 啊！ 我到过世界各国的名城大城市，你不相信？ 我不相信， 你不相信。你打算怎么办呢？ 你在这儿同着各位观众，您说说都去过世界上哪些个城市？ 哦，让我说一说 啊， 当着大家，我到过世界上各国哪些个著名的大城市？ 您是说的？ 那我说说您听听 啊， 我说说也白说呀。 怎么呢？ 我说了半天，你累傻小子， 干嘛？ 我说完了之后，你也不知道我一共去过多少个城市，多少个大名城。 这您就不了解我了。 是啊， 我这人脑子好， 脑子聪明。 哎，算术专家 是， 又叫数学大王。 对， 您在这边说着，我在这边给您数着，用这只手数着。 对， 您也说完了，我也数完了，我就知道您去过世界上多少个城市。 哎呀，您这个脑子这么聪明， 就是脑子快， 这不成铁算盘了？ 没问题。 那你当着大伙儿，我卖点力气， 哎， 我就把这个世界著名的城市我说说您听听。 我给您数着， 我是有一样，我嘴可快 啊，没问题。 我坐着飞机去的， 你坐火箭我都数得上来， 你数得过来？ 哎， 我。说完了，告诉我多少个城市？ 告诉你， 注意听着。 说， 开始说了。 嗯， 注意听。 嗯， 要说了。听见了没有？ 没听见， 我还没说呢， 这不废话吗？ 你说呀，大脑集中。 哎， 首先说我坐飞机 啊， 我到过欧洲。 哎，欧洲不能坐， 欧洲巴干半岛有一个国家叫阿尔巴尼亚。 哎，阿尔巴尼亚， 我到过它的两个著名城市，一个叫斯库台，一个叫地拉纳。 斯库台、地拉纳， 几个？ 哎，这是两个了， 这两个告诉你了。哎，你脑子好。 哎， 我到过亚洲， 哦， 我到过越南的河内、平壤、老挝、康开、黎巴嫩的贝鲁特。 这是六个了， 行啊， 接着来， 飞金边到仰光到曼谷，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 这是十个了。 我还到过印度德里、新德里、巴基斯坦喀拉奇、伊斯兰堡、拉瓦尔、品第、科伦托、巴格达、喀布尔、德黑兰、大马士革、菲律宾的马尼拉， 哎，这是二十个了。 好啊，接着来，摩该奇共和国首都开罗市、北非洲的阿尔及利亚，京城阿尔及尔城、突尼斯、沃德哥、马里首都巴马哥， 哎，三十个了。 摩加比沙、桑给巴、坦桑尼亚、达雷斯、萨勒姆、克纳克里、布鲁柴维尔、加纳首都阿克拉， 哎，六十多了。 非欧洲经各国，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哥本哈根、奥斯陆、瑞典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布加勒斯特、布达佩斯、布拉格， 嗯， 非柏林、金华沙、贝尔格莱德、保加利亚、索菲亚、奥地利的维也纳、伦敦、巴黎、非罗马、瑞士、明城、日内瓦、马德里、墨尔本、新西兰的惠灵顿、华盛顿、旧金山、夏威夷的檀香山， 够少了。 墨西哥城、哈瓦那、里约热内卢、加的加斯巴的马、圣多明哥、圣地亚哥、布宜诺斯艾利斯、加拿大的渥太华、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秘鲁、巴拉圭、哥伦比亚、波哥大、乌拉圭的蒙特维利亚、萨尔瓦多、危地马德城、金关岛、非东京、耶路撒冷、墨西贡、加的满都、道亚丁、达克萨的班加西、埃塞俄比亚， 哎，梦想。 亚德斯亚、贝巴内罗密、伯利、拉巴特、努瓦克、肖特、乌兰巴托、新加坡，这是多少个城市呢？ 我全忘了。 刚刚咱们欣赏到的就是李伯祥和杜国之合作表演的《周游世界》。李伯祥1938年出生在曲艺世家，他的父亲李杰臣是相声老艺人。由于当时正值日本侵华时期，李伯祥就跟随着父亲到处跑码头、撂地卖艺。一开始小小年纪的李伯祥只是帮助父亲打钱，后来才慢慢的跟随父亲学起了相声。时至今日，李伯祥对当年那段学艺的经历还是记忆犹新。1946年，年仅8岁的李伯祥在南京首次登台演出，开始了自己的舞台表演生涯。李伯祥说，自己的表演是在吸取了众家之长的基础上，才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的。之后的几年时间中，他曾经到过济南的晨光茶社学习。那段时间，李伯祥又吸收了众多名家的优点，为自己的相声表演水平进一步提高提供了很大的帮助。1949年12月，李伯祥在天津拜相声老艺人赵佩茹为师。已经在相声表演上有了一定的成绩的李伯祥没有骄傲，而是谦虚地跟随老师继续学习。赵佩茹也十分喜爱这个聪明伶俐的徒弟，不仅教给他本事，还教了他很多做人的道理。下面呢，再来一起欣赏李伯祥、杜国之合作表演的相声小段《俏皮话》。 您说这个相声演员呐， 啊， 就得说学逗唱，用不了几句话就能把观众给说笑了， 叫您乐。 我们用的语言呢，各地的语言都有 啊。 您比方说天津、北京， 啊， 有这么一种啊共同的语言， 什么语言呢？ 对我们相声演员很有好处， 是吗？ 叫幽默语言， 幽默语言， 歇后语， 哦，俏皮话。 这个俏皮话，您要是用的是地方 啊， 还特别有意思， 是吗？ 您比方说工厂里头有几个工人， 啊， 小伙子干工作干得好。 啊， 老师傅表扬，顺嘴溜，就可以用那个俏皮话来表扬他。 那怎么说呢？ 郭老师， 您老师， 这小伙子工作干得真不错 啊， 上鞋不用锥子， 这话怎么讲？ 真好。 哦，这叫真好啊！ 人这个工作干的 啊， 猴骑骆驼， 这是 高人一头 啊。 女同志的皮凉鞋， 这是 空前绝后了。 什么俏皮话呢？ 观众到我们这儿看相声， 嗯， 哎，也可以用俏皮话来表扬。 那怎么说呢？ 刚才那个东北演员武福兴， 那不错呀。 蔡培生， 嗯， 这两个演员说的多清楚 啊， 嗯，那真是小葱拌豆腐， 这是 一清二白， 不错。 还有刚才那俩小伙 啊， 嗯，又唱京剧又唱歌曲，那个小嗓子多亮 啊， 嗯，胡萝卜就烧酒， 这是 嘎嘣脆 啊，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嗯， 北京曲艺团的两位演员 啊，嗯， 说的真热闹。 嗯， 金刚钻包饺子， 这是 热闹的钻心儿。 嗯， 再有就是李伯祥、杜国之 啊， 这个相声说多好， 就是 特别是这杜国之， 我 长得多漂亮， 我这不呀， 大油饼卷酱肉， 这是 肥的冒油， 这叫肥的冒油啊，这像话。 这些地方都能说俏皮话， 哎，全能用。 你就有一个地方千万别用， 什么地方？ 死了人了，开追悼会。 瞧他找这地方， 不许说俏皮话， 是吗？ 念悼词 啊， 要难过。 那怎么念呢？ 先奏哀乐。 您来一来。 这个哀乐一奏起来，心里特别的不是滋味。 那是。 大当起大咚。 这是哀乐。我们还难过了。要念悼词了。 相声演员杜国之、 给我开追悼会啊，您等会儿吧。 举例子， 举例子，后台不那么多人的吗？ 后台的人都没在台上啊。 啊， 我举不了例子。 哦， 但分我他们有办法。 嗯、 啊，我也不给您添这个麻烦。 这叫添麻烦，这叫像话。 您在台上，您凑合死一会儿， 凑合死一会儿， 二分钟就完。 行， 相声演员杜国之， 这可是举例子呢。 因长期患有神经病， 神经病啊！ 虽然经过兽医抢救， 兽医啊！ 我说你这死鬼，别乱说话你！ 哦，我这就死鬼了， 学嘛，点、 死鬼， 医治无效， 嗯、 不幸于1983年2月3号晚间9:08在北京市西四丰盛胡同中直礼堂舞台上死去了。 合着我刚咽气，我说这浑身还有点热乎。 死鬼别说话， 别说话。 杜国志同志生前的为人处事忠厚老实，他的艺术表演精益求精，故而他的死亡是我们很大的损失。我们要求杜国志的家属， 这里还有家属啊， 你爱人来了 啊， 不要过分悲伤、 嗯、 保重身体，多为四化贡献力量。提大动，下面向死者的遗体告别。 还有向遗体告别啊？ 向遗体告别，现在开始，请死鬼向右转。老张、老王、老侯、老六都进来吧，咱看一眼，扫一眼了，在哪儿呢？胖子，在哪儿？瞧瞧，在哪儿长的？在这儿呢。 胖子，你怎么窝在这儿了？ 我知哎。你怎么不干了？ 我真死了。 您看我这个悼词里头一句俏皮话都不能加。 哎，我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你商量什么事儿？ 念悼词的时候您加上两句俏皮话可以吗？ 念悼词加俏皮话 啊， 那乱套了。 我看一样。 来了啊， 来了。 大当起大当，相声演员杜国之。 我又死一回。 因长期患病医治无效，不幸于1983年2月3号晚间9:08 啊， 他就老和尚搬家。 这怎么讲？ 吹灯拔蜡了。 呵。 猴舔蒜罐子， 这是 翻了白眼喽、小孩摆楞鸡子儿， 这是 嘿嘿完蛋了。 瞧这热闹劲儿。 杜国志同志、生前的为人处事、那真是小胡同里赶猪， 这是 直来直去、再说他的艺术表演、是狗追鸭子， 这是 呱呱叫，磕膝盖上挂暖壶， 这是 水平比脚高。 嘿，我说这比脚高。 所以说他的死亡是我们很大的损失、 嗯、 我们要求杜国志的家属不要过分难过、 对， 对于他的死亡应当是坛桶里打酒， 这是 满不在乎。千万不要狗熊钻烟囱， 这是 太难过了 啊， 坛子里头打气氛， 这是 想不开呀。 刚才欣赏到的是李伯祥、杜国之合作表演的相声小段俏皮话。介绍完李伯祥，再来说一说他的老搭档杜国之。杜国之啊，最早是一名工人，因为酷爱相声艺术，跟随着相声老艺人张庆森学艺。70年代后期，杜国之跟李伯祥搭档一块儿参加了天津市曲艺团，经过上演不同题材的相声作品，他们的艺术表现力得到了不断的提升。他善于根据李伯祥的表演给予适当的辅助，把各种捧哏的技巧运用得恰如其分，可称不催不坠不支不挡，稳中求报，是朴中见巧。下面呢，再来欣赏一段李伯祥和杜国之合说的顾三轮。

李伯祥的子女中有没有人继承了他的相声事业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来自孙燕姿的歌曲《心愿》，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再为您揭晓答案。娱乐大篷车，稍后见。 忘了风还吹着我的脸，在一步又离天空近一点，白人山巅，你想的蓝天，抬头就看见幸福高不可攀的顶点。当爱情始终重生的一年，不管多累我不能后退，怕别个粉碎。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我姓骆，我叫骆嗦。 我爬上去 啊！ 我爬了半道，你一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逗你玩儿。 有人说笑容满面那是快乐的象征，有人说吧，这家和万事兴是快乐， 有人说有了情人朋友就快乐。 我说，其实听听相声曲艺，就让你天天合不拢嘴。 快乐之旅， 快乐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我们的娱乐大篷车，我是您的司机韩涛。今天咱们旅行的主题依然是欢乐金门游，为您介绍天津的一对相声老搭档李伯祥和杜国之。 说到李伯祥和杜国芝的这对搭档呢，那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当时天津市曲艺团急需有丰富经验的相声演员为团里的年轻学员授课。团里一开始找的是郭荣启先生，但郭荣启先生坦言自己年事已高，不太适合教学了，就向曲艺团推荐了李伯祥。同时杜国芝也来到团里做了陪教，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李杜走到了一起。